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算法实战的第三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高性能队列 Disruptor 背后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Disruptor 你是否听说过呢？它是一种内存消息队列，从功能上来讲，它其实有点类似于 Kafka， 不过和 Kafka 不同的是， Disruptor 是线程之间用于信息传递的队列，它在很多非常知名的项目当中都有广泛的应用。之所以如此的受青睐，主要还是因为它的性能表现非常的优秀。它比 Java 中另外一个非常常用的内存消息队列 ABS 的性能要高一个数量级，可以算得上是最快的内存消息队列了。它还因此获得过 Oracle 官方的杜克大奖。那如此高性能的内存消息队列在设计和实现上必然有它独到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一块看一下 Disruptor 是如何做到如此高性能的，以及它的底层依赖了哪些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内存消息队列。对很多业务工程师或者前端工程师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不过如果我说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估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模型当中，生产者生产数据，并且将数据放入到一个中心存储容器中，之后呢，消费者从中心存储容器取出数据消费。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好理解。那你有没有思考过，这里面存储数据的中心存储容器是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来实现的呢？那实际上，实现中心存储容器最常用的一种数据结构，就是我们在第九节的时候所讲到的队列。队列支持数据的先进先出，正是这个特性使得数据被消费的顺序性可以得到保障。那也就是说，早被生产的数据就会早被消费。我们在第九节的时候讲过，队列有两种实现思路，一种是基于链表实现的链式队列，另外一种是基于数组所实现的顺序队列。不同的需求背景下，我们就会选择不同的实现方式。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无界队列，也就是说队列的大小事先并不知道，理论上可以支持无限大，这种情况下我们适合选用链表来实现队列，因为链表支持快速的动态扩容。那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有界队列，也就是说队列的大小事先确定，当队列中数据满了之后，生产者就需要等待，直到消费者消费了数据，队列当中有空闲位置的时候，生产者才能将数据放入。那实际上，相较于无界队列，有界队列的应用场景更加的广泛，毕竟我们的机器内存是有限的，而无界队列所占用的内存数量是不可控的。对于实际的软件开发来说，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就会有潜在的风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无界队列就有可能因为内存持续增长而导致 OOM 错误。在第九节中，我们还讲过一种特殊的顺序队列，叫循环队列。我们讲过，非循环的顺序队列在添加删除数据的工程当中，会涉及数据的搬移操作，导致性能变差。而循环队列呢，正好可以解决这个数据搬移的问题，所以性能上更好。所以大部分用到顺序队列的场景当中，我们都会选择使用顺序队列中的循环队列。那实际上，循环队列这种数据结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存消息队列的雏形。我借助循环队列实现了一个最简单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对应的代码我贴到了文稿里，你可以先点击文稿来看一看。为了方便你理解，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操作的同步，我并没有用到线程相关的操作，而是采用了当队列满了之后，生产者就轮训等待，等队列空了以后，消费者就轮训等待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刚刚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代码实现是不完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生产者往队列当中写数据，一个消费者从队列中读取数据，那上面的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有多个生产者在并发的往队列当中写入数据，或者有多个消费者并发的从队列当中消费数据，那上面的代码就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我来给你讲一讲为什么。在多个生产者或者多个消费者并发操作队列的情况下，刚刚的代码就会有下面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多个生产者写入的数据可能会互相覆盖，第二个是多个消费者可能会读取重复的数据。因为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所产生的原理是类似的，所以呢，我会着重的讲解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产生，以及我们该如何去解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呢，你可以类比一下我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来自己思考一下。两个线程同时往队列当中添加数据，那也就相当于两个线程同时执行类 query 中的 add 函数。我们假设队列中的大小是 10， 当前的尾部指向下标 7， 头部指向下标 3， 也就是说队列当中还有空闲空间。那这个时候线程1调用 add 函数往队列中添加一个值为12的数据，线程2调用 add 函数往队列当中添加一个值为15的数据。在极端情况下，本来是往队列当中添加两个数据12和15的，最终可能只有一个数据添加成功，另外一个数据会被覆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方便你查看队列中的 add 函数，我把它从上面的代码当中摘录了出来，贴在了文稿里。从这段代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行给 data tail 赋值，然后第四行才能给 tail 的值加1。赋值和 tail 加1两个操作并非原子操作，这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当线程1和线程2同时执行 add 函数的时候，线程1先执行完了第三行语句，将 date 7的值设置为12。当线程1还未执行到第四行语句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有将 tail 加1之前，线程2执行了第三行语句，又将 date 7的值设为了15。那也就是说线程2插入的数据覆盖了线程1所插入的数据。原本应该插入两个数据12和15，那现在只插入了一个数据15。这段内容可能比较复杂，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幅图，再来理解一下。那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种线程并发的往队列当中添加数据的时候所导致数据覆盖运行不正常的问题呢？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给这段代码加锁，同一个时间只允许一个线程执行 add 操作，这也就相当于将这段代码的执行由并行改成了串行，也就不存在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问题了。不过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加锁将并行改为串行，必然会导致多个生产者同时生产数据的时候执行效率的下降。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的优化代码，用 CAS 操作来减少加锁的力度，当然这不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我们直接来看 disrupt 的处理方法。尽管 disrupt 的源码读起来很复杂，但是基本思想其实非常的简单。实际上它是换了一种队列和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实现思路。之前的实现思路中，队列只支持两个操作，添加数据和读取并移除数据，分别对应代码中的 add 函数和 power 函数。而 disrupt 采用了另外一个实现思路，对于生产者来说，他往队列当中添加数据之前，先申请可用空闲存储单元，并且是批量的申请连续的 N 个存储单元，其中 N 大于等于1。当申请到这组连续的存储单元之后，后续往队列当中添加元素就不用加锁了，因为这组存储单元是这个线程独享的。不过从刚刚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申请存储单元的过程是需要加锁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处理的过程跟生产者是类似的，他先去申请一批连续可读的存储单元，这个申请的过程也是需要加锁的，当申请到这批存储单元之后，后续的读取操作就可以不用加锁了。不过呢，这里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如果生产者 A 申请到了一组连续的存储单元，我们假设下标为3到6的存储单元，那生产者 B 紧跟着申请到了下标是7到9的存储单元，那在3到6没有完全写入数据之前，7到9的数据是无法读取的，这也是 disrupt 实现思路的一个弊端。文字不是很好理解，我画了一张图给你展示了一下这个操作的过程，你可以点击文稿再来查看一下。实际上 disrupt 采用的是 run buffer 和 available buffer 这两个结构来实现我刚刚所讲到的功能。不过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聚焦在数据结构和算法上，所以我对这两种结构做了简化，但是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如果你对 disrupt 感兴趣，可以去阅读一下它的源码。那今天呢，我们讲了该如何实现一个高性能的并发队列，这里的并发两个字实际上就是多线程安全的意思。常见的内存队列往往采用循环队列来实现，这种实现方式对于只有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的场景已经足够了，但是当有存在着多个生产者或者多个消费者的时候，单纯的循环队列的实现方式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这主要是因为多个生产者在同时往队列当中写入数据的时候，在某一些情况下会存在数据覆盖的问题，而多个消费者同时消费数据，在某一些情况下会存在着消费重复数据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最简单暴力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写入和读取的过程加速。这种处理方法相当于将原来可以并行执行的操作强制串行执行，相应的就会降低操作性能的下降。为了保证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队列在并发情况下的性能， Disruptor 采用了两阶段写入的方法。在写入数据之前，先枷锁申请批量的空闲存储单元，之后往队列当中写入数据的操作就不需要枷锁了，写入的性能因此就提高了。Disruptor 对消费过程的改造跟对生产过程的改造其实是类似的，它先枷锁申请批量的可读取的存储单元，之后从队列当中读取数据的操作也就不需要枷锁了，读取的性能因此也就提高了很多。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优化思路非常的简单，那实际上不管架构设计还是产品设计，往往越简单的设计思路越能更好的解决问题，正所谓大道至简，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为了提高存储性能，我们往往通过分库分表的方式设计数据库表。假设我们现在有八张表用来存储用户信息，那这个时候每张用户表中的 ID 字段就不能通过自增的方式来产生了，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不同表之间的用户 ID 值重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实现一个 ID 生成器，可以为所有的用户表生成唯一的 ID 号。那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个高性能支持并发的能够生成唯一 ID 的 ID 生成器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